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6集，吓死你三。看来陈女的运气很好，不巧全都射中了，沈妙笑着说道。哗的一声，厅中顿时唏嘘起来。名气的臣子们先是愕然，随即高兴的脸都涨红了，纷纷开始鼓起掌来。有人高兴地说道： 哈哈，虎父无犬女啊。 是明安公主提出来的比试不设，沈妙是不得已才接招的，可到了最后，明安公主未曾射中，沈妙射中了，明安公主甚至被吓晕。孰强孰弱，一看便知。文惠帝便是对沈家多有猜疑，可眼下沈妙为他大大的长了一回脸，让秦国人吃瘪。文惠帝现在也是十分快慰，看着沈信说道： 沈将军，你养了个好女儿啊。 沈信拱手称不敢。沈妙站在厅中，微微有风起，将她的裙角吹得飞扬，如同绽开的花朵。他静静地盯着被侍女搀扶下去的明安公主，脸下眸中的各种情绪，一转头却对上瑞王盯着他的目光，看不到面具下是什么样的神情，这男人的目光却温温凉凉，让人有些迷惑，也不知是笑了还是没笑。他瞧了一眼沈妙，就走回了贵宾席上坐下。黄甫浩自觉失了颜面，却不知道应当如何挽回。今日事发突然，是由明安公主而起，可到了如此地步，却和沈妙脱不了干系。看着沈妙，黄甫浩就冷哼一声： 哼，不曾想沈小姐也有如此手艺。 沈妙低下头，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总是这般温良无害，明明射箭的时候毫不手软，戾气横生，眼下却又端庄仪态，仿佛那些舞刀弄枪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一般。他高贵而威严，便是想说些气话，这般姿态下仿佛理都在他那头一般，让人说不出话来。 沈妙，你刚才真是…… 冯安宁拉着他的手： 你若是个男子，我就嫁给你了，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可真痛快。 夺檀也开口道： 小表妹，我就知道你不是会给人随意欺负的性子。 在小春城的时候，沈妙是什么性子，罗家人可都了解三分，软弱可欺，瞎了眼的人才会如此以为吧。沈妙垂眸，众人以为他记仇得很，因为明安公主相逼，所以才这般回报，殊不知他那一剑解的却是前世的恨。面对傅修仪这般心机深沉的人，自然是要一步一步筹谋着来。至于明安公主这样的人，不将前世所受的屈辱还回去，也对不起她重生这一世了。有的人需要忍，有的人不忍，他也会找上门来。他小心行事，可是在有的事情上还是有一贯的脾气。有家人护着，有筹码捏着，为什么不敢和明安公主对着干？打的就是她的脸。罗玲递上一杯热茶，温声问道： 小表妹没事吧？ 没事。她微微笑着答道，敏感地察觉到有一道清凌凌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四下一看，却并没有什么人看过来，只当是自己的错觉。贵宾席上，戴着面具的青年屈起手指，在面前的酒盏上弹了弹，指尖一只白玉扳指泛着微微的玉色光芒。好好的一场朝贡宴，谁都没有料到中途会出现这么一场变故，可是究其原因，还是明安公主自己捅出的篓子。而刚刚回京官复原职的沈信，这般硬气的姿态和沈妙赢得漂亮的一剑，在明棋朝贡宴上再次狠狠地出了一把风头。不管结局如何，总归如今沈信这般高调，倒让人生出几分忌惮来。皇子席上， 傅修仪的神色已经从最开始的气定神闲到后来的不动声色。他不时地将目光投向沈信那头，偶尔也掠过沈信，停在那安静坐着的紫衣少女身上。不只是他，场中打量沈庙的目光颇多，有青年才俊觉得沈庙引人注意的，自然也有黄甫浩这样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目光。到了后来，饶是罗坛这样粗心的人也注意到了。他道： 怎么都瞧着小表妹啊，还让不让人吃东西了？ 罗玲笑了笑，与沈庙说道： 表妹与我换个位置吧。 罗琳坐的位置要稍稍靠里一些，沈庙和他换了位置后，罗琳身材高大，能将他挡上一挡，也能挡住一些探究的目光，一时间倒是舒服了很多。一直到了朝贡宴结束，总归是没有再生出什么其他的事情来。黄甫浩到了中途便离开了，说要去看一看受了惊吓晕倒的明安公主，这自然无人挡着他，可是众人也心知肚明，过了今日，只怕明安公主也就恨上了沈庙。虽然沈庙有沈信护着，可是明安公主若是找个什么借口发难沈庙，也是很容易的。众人看向沈庙的目光，便是不自觉地带了一点同情。唯有沈月一行人，看着沈庙，心中多有快慰。沈万大约是本想来与沈信套个近乎，如今沈信官复原职，又是被文惠帝请回来的，兄弟之间关系闹得太僵，也不是什么好事。奈何这一次沈信却是下定了决心，从沈万面前过都是目不斜视的，没有一丝要打招呼的意思，众人看在眼中，心中也明了了。当初沈信被迫离京的时候，同沈家分家的消息全京城都知道，从来只知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沈信如今东山再起，沈万来打招呼，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不会理会的。在情理这一方面，沈信到底是站稳了先机。沈万也没有热脸贴冷屁股，沈信不搭理，也就不眼巴巴地上前凑了，兄弟二人仿佛陌路人一般。下了宴席，一些沈信往日的同僚就过来打招呼，罗雪燕带着沈庙先去外头等马车过来，罗谭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冯安宁已经和冯夫人先回去了，罗玲和沈秋走在后头。拐过一个宫门后，隔着的便是沈信安排的马车。沈庙转过头，恰好看见宫中的长廊尽头有道修长身影正缓步前来，还未看得清相貌，就远远地瞧见他脸上的半块银面具在灯笼的光下显出几分幽暗的璀璨，而袍角用金线绣着的图案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流动间看不清楚是什么纹理，只觉得华丽的出奇。沈庙仔仔细细地看着那青年，走到离沈庙还有一些距离的时候停下脚步，微微侧头，不知道是不是在看这边。沈庙静静地看着他。夜色里，宫中长廊深幽，这人披着满身清月光辉，踏着摇曳树影，看不清楚是什么神色，但觉如画中仙妖。他慢慢地伸出手，手指微微曲起，在宫墙门口的柱子上轻轻扣了三下。沈秋和罗玲发现沈庙没有跟过来，沈秋走到沈庙面前问道： 妹妹，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沈庙回过神道了一声： 先去马车上等着吧，外头风大，免得着了风寒。 罗玲温和地说道。沈庙点点头，抬脚就要往马车那边走，却是忽而又停住脚步，转头望了方才长长的走廊一眼。走廊上月色如水，花枝在地上涂抹出醉人图影，清风拂过肩，花枝颤动，空荡荡的长廊哪里有什么人影，仿佛刚才一切皆是错觉。罗坦小声催促的声音传来，沈庙转身敛了眸子，提了裙角上了马车。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